喂，哥仔，搞紧咩啊？ 喂，我揾紧郁敏喺边度啊？ 咩郁敏喺边啊？ 咩啊？今日25号啦嘛，我揾紧郁敏射马购物车喺边度啊？ 吓咩？唔系1号先交嘅咩？ 你唔系唔知道啊？独立付费节目25号已经有得交噶啦。如果1号嗰日有马跑，又或者有波踢，嗰日先交，可能蚀咗1集噶。 哦，原来咁嘅新玩法。喂，又系月尾，喂，借部电脑嚟，等我自己交月费先。 喂，冇问题，攞去。 天天天南主持谢义芳、宋景辉、钱建荣、张三。 好，我哋第二節翻嚟。 好，第二節 啱啱頭先我哋講啦，其實阿謝公又去碰到爛尾樓啦。咁其實喺台灣嚟講，爛尾唔係話冇嘅，但係真係 好少， 即係偶有發生啦。咁都俾你碰到。 唔係嗱，之後其實我哋都嗱，台灣啲法律咧都係好 Q 麻煩嘅。即係我哋梗係香港有啲苦主大聯盟啦，每人湊啲錢咁就諗住告噶啦，係嘛？咁結果就法院就即係捉咗條友。不過咧，佢話呢個人咧就唔係住台中，佢住台北，所以咧我哋要擺佢翻台北嗰度審。咁個律師就我哋喺台中選，台中請噶嘛。咁個律師話我每一次咧出庭咧都要喺台中啊坐車去，嗰時仲未有高鐵，飛機佢又唔敢坐嘅，就要去台北出庭。佢話好 Q 麻煩，咁所以咧單嘢搞兩搞咧，其實就係無疾而終嘅。啊，咁啊，而家就俾銀行接管咗啦。我哋冇講佢， 係啊，好，法律咁容易明嘅，就唔使都講翻啲事啦。 譬如喺台灣想移居定居喺台灣嘅話咧，喂，我想買樓咁點算先？ 其實都係租一排屋先啦，因為都係頭先即係上一節講過啦，台灣好大噶嘛，每一個區有唔同嘅生活機能啊，或者特色啊，咁同埋你又唔了解台灣嗰個樓市咧，就更加死得添，因為唔似香港咁，香港賣樓係排曬隊噶嘛，你諗多一陣都，慢慢諗啦，下一個咁搶住買噶嘛。 邊個房市嘅差別？ 但係台灣賣樓係嗰啲 sales 係熱情度咧，因為我上年年尾都買咗樓花，咁兩年後先入伙嘅，咁都係穩陣嘅大嘅建築商啦，唔會爛尾。咁買完樓之後仲請我食火鍋啊！ 呢個係啊，我哋有一次去台灣睇樓嘅，都有一次請我哋台灣睇樓。 跟住早嗰輪又話咩抽獎活動，即係好多嘢，即係未入伙已經好鬼多花神搞啊！咁呢樣嘢咪已經同香港好大分別啦。咁就係你要揀，你要識揀咩區啊？但係即係如果你諗住買樓自己住咧，都還好。係我諗住有咩 收租 嗰啲，有冇租係啊？唔好聽地產代理講。 咁因為其實買咧就因為你要考慮多嘢嘅，你去到邊？你嘅工作啊，定係你創業嘅話，你公司喺邊個地區啊？咁譬如你去到嗰度，我公司附近，咁公司附近係咪適合住咧？咁你又要考慮一下喎，即係商業區你住又可能就唔咁方便嘅喎。咁所以即係大家去都係頭先阿傑大都講啦，咁就真係去不如租下先。你有咩唔喐？我最多我蝕足一年嘅租金俾你，都可以走人啊嘛。 即係話咧，譬如我要喺台灣定居，咁我其實我唔知道住邊度好嘅。台北又聽啲人講話繁華啦，係咪？即係接近香港嘅生活步調啦。台中就比較悠閒啲啦， 天氣又好啦， 係咪？咁高雄台南咁又即係有啲小鎮嘅風味啦，冇咁繁榮咁，但係又不失為呢個現代城市嘅。 啲人又熱情啲， 諸如此類。好啦，咁我可能喺台北要住幾個月嚇，咁啊睇睇台北我唔適應，咁我台中我又可能住幾個月，咁一路咁住落去，咁分分鐘即係住翻一年半載。 再決定啦。 其實我攞一年半載，其實我已經攞咗個身份證噶啦喎。 因為咧，如果你移居而家只係有依個創業啊嘛，咁你創業你做生意，你冇可能依度住半住幾嗰度住幾。 呢個梗係啦，即係我攞筆錢，我真係去創業。 可以揾我咪得咯。 哦，係喎， 真係去創業。 加盟 咁啊，梗係要講啊！我翻公司巡視業務，咁我都唔可以。 周居勞頓的，可能行幾個街口已經回到公司 那間，但就透了了，其實有很多 project 的，即大家即大家想有些， 所以剛才我不是一開始介紹我都不知道他做什麼生意 很多 project 的， 他又擺那麼多生意，是吧，即究竟實際上做哪行呢，即我所謂識了幾十年我都不知道 我們的生意，即我跟羅伊合作的啲生意，我們的生意就是好多生意咯， 系啦，所以不過咧，阿傑大咧就都好老實嘅，就係話生意咧就冇一定話賺硬嘅，都係就係最緊要即係穩陣手法最緊要， 最緊實生意 係最緊要手法。 好咁啊嗱，咁啊即係頭先都講咗啦，即係你都要喺不同嘅地區，或者喂你中意喺台北嘅嚇，即係我話你台北住幾個月啫。咁你可能你唔係真係喺個台北一個點嘅住幾容易嘛，可能你台北裏面有唔同嘅點，你可能都唔同住法㗎嘛，咁所以呢即係總之你覺得係邊一個地方要落腳嘅話呢，就希望即係用多少時間了解嗰個地方嘅周邊，否則嘅話咧，你可能你一住咗落嚟，你又話周身唔舒服啊！我又買咩我又唔服，我以前啊食落街食到雲吞麵，而家我又落街食唔到雲吞麵，你係囉囉攣咁諸如此類又。 因為一般香港人咧就淨係知啊台灣有邊嘅咩地方啊，我台北、台中、台南。哇！你台北佢就將成個即係新北市啊、桃園啊、咩基隆都當咗係台北嘅喎、哦。哇！你基隆台北同台北市係真係兩個世界嚟嘅喎。 自己揸車啦。 係有啲話，我嗰陣時喺台中點點點喎，台中佢講去日月潭去清境喎，嗰邊唔係台中嚟嘅，嗰邊南投嘅隔離縣嚟嘅，爭好遠喎。 好啦，咁啊嗱，即係總之就如果你有諗住去台灣定居就。即係頭先我哋講啦，不同嘅地方都可能要 了解多啲先， 住多少，或者你當地有朋友啊，起碼從佢口中要了解下當地唔同嘅一啲周邊嘅環境啦。 唔係，反而我想知道台中咧，其實係咪真係好似新聞，我哋成日睇嗰啲咁嘅即係唔好講南陸嘅新聞啦，喂，全部都話啊好恐怖啊，空氣污染好犀利啊，嗰啲火力發電廠日日都噴煙，係咪真係去到咁嚴重話？哎呀，又去到住哇，又係見到個天係黑色嘅咁樣嘅咧？ 咁啊，冇咁誇張。不過的而且確係比三四年前差咗嘅。其實三四年前都成日叫藍天啊，而家都係灰色多咯。而家就差咗嘅。 即係變咗比較霧霾城市咁大鑊，即係你灰咗啊！講到 即係灰咗，而家係差咗。以前我好多同即係鄰居啊啲咧，一個二個，即係包括我在內啊，都買曬啲空氣清新機喺屋企啦，已經。 因為 從來都冇買過嘅，係舊年先買。 火力發電真係全力開動啊嘛，係嘛？佢廿四小時開動，又唔同以前咁樣。你可能有一兩部維修緊，佢而家維修緊嗰啲都唔好啦，唔好整住啦，直情係燒埋佢先啦。咁即係用到個盡為止。 咁即係要考慮一下，考慮埋個空氣品質喎。如果係咁樣嘅話， 咁但係你走唔甩喎， 真係走唔甩。 全部台灣都差 啊！你唔好你唔使到唔使到嘅羅伊喺台北喎， 係台中差咗啫，唔代表其他好喎。 高雄仲紙爆添啦，係嘛？咁即係所以就成個台灣基本上而家係籠罩，即係你。個缺電解決不到咧，你即係我哋唔係講話反唔反核啦，係咪？即係你唔用翻核電嘅話，你而家起咁多火力發電咧，你永遠都解決唔到嗰個。係啊，你 咁我終於諗到去台灣做咩生意啊，賣防毒面具啊，咁嗰啲。如果咁樣搞落去， 台灣嘅口罩又好似好普遍嘅喎。 係啊， 唔同香港戴個口罩無啦啦戴個口罩出去好似好怪咁，其實台灣就 台灣啲人慣揸機車咧， 係 啊，所以咁啲花款好靚嘅。我見到而家香港都人戴口罩。 我買幾個翻嚟啦，不過我太太唔敢。用咗嘛，整個大嘴唇喺度啊，整兩個獅子啊咁樣嗰啲。 不過又要補充一樣嘢嘅，因為早嗰輪有個聯合國嘅個咩指數，快樂指數咧，台灣係全亞洲排第一。咁點解係快樂？可能就算空氣污染都唔緊要，只要 因為其他嘅嘢 有愛就得㗎啦。係 啦， 咁大家好開心。 其實好似頭先你講啦，即係並唔係話台灣嗰邊係特別快樂，其他更唔快樂啫。好似香港人啦，快樂唔起嚟㗎嘛話派四千蚊，兩百幾萬人受惠，我哋呢度三位都，我哋三個都， 你有份，我可能有份，我可能有份。 哇！你啲真係好多嘢事， 轉到個翻嚟，轉到 即係快樂呢啲嘢咧，就真係發乎內心嘅，不單夠話快樂啦，不單如果你話你抌你抌我哋啲城市人，不單住幾個月，你已經喊苦喊忽啦，但係不單係即係全球啊，係一個最快樂嘅地方，咁你出咗個帳咩？咁好啦。衣住行咁啊行咯，咁啊行啊，咁啊即系 我就睇有時睇台灣啲新聞咧，最多嘅新聞同埋最血腥嘅新聞咧，就係車禍，同埋佢不停播嘅。啊，即係有機車嘅，有沙石車嘅，總之乜車咧，同埋咧醉酒駕駛呢兩樣咧，喺台灣嘅新聞好似不缺咁嘅。即係香港好少，即係香港都有交通意外啦，但係好少啊，由朝報到晚，同埋好強調嗰啲車禍。但係台灣咧嘅新聞就唔知點解咁多個台咧都好中意播啲醉駕臨檢啊諸如此類啲嘢啊。咁啊，台灣嘅。行的問題點解啦？ 行的問題喎， 行嘅問題， 你講下啦。 咁因為政府而家好重視酒駕嘅問題嘛，咁所以呢啲咁嘅嘢大家都好想知道。咁啊，新聞梗係多啲播啦。咁你知道台灣新聞台咁鬼多，咁一定競爭大咗啦，係咁 repeat， 咁你睇得多啊，洗腦啊嘛，會你明唔明啊？ 咁但係個問題，似乎醉駕喺台灣嚟講真係好嚴重，好嚴重啊！即係唔係話我哋即係求其噏下咁樣，真係個嚴重到。是不知點解啫，台灣人中意飲酒啦，呢個都係其中一個原因啦。但係好似都罰極都罰唔掂咁樣。包括有時一啲咩啲政治人物啦，係嘛，即係大支嘢啦，兇啲差佬又有，咁諸如此類。 咁因為我自首先啦，以前讀書喺嘅時候咧，飲完酒照揸機車，啊，有劈劈夫咁啊， 啲你兇啲差佬啲人真係， 我唔夠膽嘅就，啊，俾警察用槍指住個頭指過嘅。 好啦，咁點搞咧？即係台灣嘅交通啊，傑大有個舉個例啦，佢話：屌你成日怕地震，其實一年咧死喺車禍仲多過地震嘅人， 啊，多好多添啊！ 係啊， 好點搞呢個車禍？ 冇得搞， 或者 不過其實咧，嗱，自己做醫生角度會見到，因為車禍同醫院都有關嘅嘛。其實喺而家資訊冇咁資訊比較發達嘅時候，就見得多。其實以前一樣係多嘅，即係我哋喺急診等，即係譬如電單車車禍啊、私家車禍都好。其實我哋覺得人數嘅差別係冇咁大，唔係大咯。即係其實只不過係以前個曝光可能冇咁容易，喂！而家人手有手機，嚇，又話嗰啲咩誒攝錄機， 電視台又多咗好多， 係啦，咁所以變咗咪呢啲更加容易 曝光，個個都是記者， 係啦，係咁。 或者我講翻我三十年，差唔多即係齊頭講三十啦，其實就廿八廿九到啫，咁啊， 暴露年紀。 嗰陣時讀大學嗰陣，我哋嘅講師有講過嘅，佢話台灣發生嗰啲交通的事件呢全部應該叫事故，不應該叫交通意外，因為一啲都不意外，個個都亂揸逆向啊、衝紅燈啊、超速乜都齊，咁啊梗係撞啦，唔撞咪你好彩咯。所以我嗰陣時個講師就係話呢個只不過是交通事故，咁佢又同我哋講，希望你咧新一代啦，即係我哋大學後生仔嘛，希望你咧能夠奉公守法啦，台灣嘅交通嘅未來就靠大家啦。咁三十年過去都唔知仲要靠幾多代。 咁我講下當年啦，咁我哋第一即係開學咁就所謂啲新生訓練啦，就即係啲新生就去個禮堂度咁啊聽啲學校啲人喺度講下，即係你呢度要點樣啊，使咩規矩？咁我哋個總嗰、那個所謂總教嗰陣時總教官噶嘛，咁又講啦。我哋咧嗰、那個有個側門啫，即係外面就是大馬路，同女生宿舍咧隔咗條大馬路嘅。咁嗰個門口咧，我叫東側門，即係東邊嘅側門啦。咁啊啊，舊年咧我哋咧東側門咧又有幾多人死啊？佢個又字喎，我啲國語去咗幾日都唔方好啦，但係我係非常特別留意到點佢講個又字， 即係死人是經常發生的啦。 即係每年都有嘅，淨喺嗰個門口嗰個馬路啫。 台灣落差太大，好恐怖！ 我呢個係我哋東海仲多啦，門口條斜噶嘛， 係啦，咁咧就差唔多嗱，你嗰度係以前叫台中港路，就特別係死啲咩啦？啱啱大四就嚟畢得業嗰啲，差唔多每年都係都有一單嘅。 或者咩博士生啊，總之門口死唔少同學噶，即係同學噶啦。 係咁嗱，即係呢啲 校友 都係揸機車多啦。 係啊，嗰啲貨車 唔止啊，咩車都有嘅，實就。 即係嗱，揸私家車老實講，就起碼都 佢撞死人啊嘛， 先啦， 係啊，鐵包人啊嘛，係 咁，佢撞死人啊嘛， 啲啲嘅。 咁佢撞死人機會就肯定係少過嗰個機車自己撞埋山啊，撞唔知撞落個車度啊咁啲嘢啦，係嘛？咁同埋佢啲機車一撞親就大大鑊噶嘛。嗱咁啊以前就唔興戴頭盔啦，所有安全帽啦，係嘛？咁其實就嗰陣時咧，都立法院都其實係嘈過嘅。有些立法委員就咁講啦，佢話 那個那條命是那個人的，即係點解我哋政府要規定那條友戴頭盔啫？係咪佢即係佢要死，你不可以唔俾佢死噶嘛？所以戴頭盔是一直拖了很久先至通過呢個法 律。就算是話男安全帶都一樣啦。咁其實 就唔係男咯，就講 立咗例噶啦。 我知嚇，男 咁但係就係、是、係阿胡志強嘅老婆。出車禍之後，咁特別係先至加快咗呢個立法嘅速度嘅啫。如果唔係，仲有排，好似你講，立咗法，其實一樣有人啊上車，唔係第一時間，好似我香港而家習慣咗啦，上車第一時間就係係安全帶。喺台灣咧，依然有啲， 係咁，所以戴 市區可能好啲，市區 戴頭盔就而家台北就好啲啦。我都見大部分都戴噶啦，都好少唔戴噶啦。咁其他啲鄉鎮就可能仲係 鄉下啲地方，仲係差啲，捉咁嚴， 即係最多警察見到都有台灣警察比較有人情味，見到 友善啲啦， 戴翻啦咁樣。你唔同市區嗰啲咧，就捉到真係開罰單嘅。 因為我我又識個人就佢又揸電單車。冇戴头盔，又车祸，兼且冇牌，即系你话呢啲， 哇喺不能再说更加多噶啦。 而家仲有人对方陪，哇！ 你两位啦，一个台北，一个台中啦，咁其实你两位都有揸车噶，系啦，咁啲即系可唔可以讲下两地嘅交通，即系啲大家嘅驾驶态度或者路面情况咁样？ 我依讲熟啲，我未试过上台北揸车噶。 咁所以大家讲讲 系咩？你未试过？ 我未揸过车上台北，因为台北方便啊，唔需要揸。 方便系啊，咁台北电单车都多噶，尤其是新北系最多。台北市都冇新北咁多，因為大部分揸電單車嗰族群都係住喺新北市，咁都係爭路啦，係啊，私家車同埋電單車爭路， 左支右支啊嘛， 咁但係某啲路咧，佢就有分流咯，即係有 電單車到專用， 係啦，專用道，咁有啲就係汽車道咯，咁都還好嘅，係啦。 咁會唔會就話，因為以前咧就係啲 最多其實反而唔係電單車，係啲的士，的士同電單車撞嘅意外係最多。反而平時私家車都規矩矩， 因為大家都要搶條路， 係啊，係啦，因為的士喺慢車度行啊嘛。 而家比個比率咧，機車嘅比率會唔會話嘅低咗，定係即係維持不變一樣咁多通街都係咧？ 高㗎，一路都高㗎，因為佢係最平嘅交通工具啊嘛。有咁多年輕人人口入台北市，咁呢啲人口一定係先買機車。所以冇少過快 咯。而家係咪好似話台中台北都話想話唔俾機行機車啊？ 有 某啲路咯，好似話即係以前台中港路啊，咁話嚟緊唔知2020幾年就禁行機車咁之類嗰啲咯。 唔係話係成個市 冇咁快啊！你成個市邊個講邊個落台啊？係 咯， 佢哋唔係講理性噶嘛，佢講哇你咁樣欺壓窮人咁樣。 唔係因為最主要就係、是始終嚟講嗰個。可能那個即交通的分流咧，未必好似香港太細，佢要整好多巴士線冇問題。喺台灣嚟講，個地方大，譬如即係我哋點解講緊即係譬如高雄或者台中起咁多所謂輕軌鐵，嗰啲輕軌鐵去到都譬如高雄咁，佢去到嗰站都冇其他巴士嘅。咁我點解要搭輕鐵咧？我不如就直情自己揸車啦，係咪？喂，嗰個由 A 站。去到 B 站，個 B 站我攞車之後，除非我住嗰度啫，否則嘅話，嗰度都冇其他巴士路線或者其他交通工具要去其他嘅地方嘅話，咁我去到嗰站其實冇用嘅喎，係嘛？所以點解高雄嘅輕鐵即係所謂捷運係冇人搭？個原因就係因為我分流唔到嘛，我去到嗰站都對我嚟講冇幫助嘅，咁我不如一早。在那度搭車之前，我自然揸架電瓶車去到那度攞過啦。 再問翻阿羅姨咁，其實阿謝光先就講出問題。咁你揸喺北部啦，揸車方唔方便呢？定係話好似我坐捷運仲方便呢？ 其實台北而家捷運係好方便嘅，因為佢線已經多咗好多，幾乎每一個點都去得到。咁揸車其實反而其實唔方便。咁但係台北市而家塞車情況就唔係話太誇張咯，即係冇香港啲高峰時刻塞到即係車都唔識喐咁誇張啦。 因為香港你話揸車可能就試過我朋友車外旺角踢波，咁我就車程係十分鐘，揾位揾咗半個鐘。係 啊， 係啊。咁喺台中咧，其實。 台中如果我自己咧，除非真係一家出門咯。如果我自己一個人，我經常搭巴士嘅，咁啊，巴士又唔使錢啊，十公里免費。咁就算長少少嘅，咁你攞落車再上翻去，再嘟第二架，咁你其實你都係廿公里唔使錢啦，等於。咁啊，我自己係比較中意搭巴士咯。不過中部其實人即係中南部駕嗰個揸車個態度咧，我諗 台北會好少少啦，但係都是態度問題的，其實咁多交通意外都是駕駛態度。即係我成日都舉我有個台灣有個朋友是做交通警察的，咁我佢成日喺 Facebook 會分享佢嗰啲故仔啦。咁譬如舉例話，有時捉到譬如左轉撞到人，撞到機車咁，啊個差佬啊，點解你會撞車啊？咁、個司機就話：其實我好小心啦，揸車我每次轉彎一定會打燈噶，我一定打死火燈嘅轉彎。咁你撞硬啦。咁又或者頭先講到咩戴安全帽啊嗰啲嘢，譬如警察捉到啊，點解你唔戴安全帽啊？又或者點解你衝紅燈啊？咁佢就：哎呀，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啊，警察先，我睇唔到你啊，所咁咯。 睇唔到你， 即係佢唔係有個意識，佢要守交通規則。睇到冇差佬我就話知你啦，咁啊咁多事故發生。 嗱，我唔知道台灣攞國駕駛執照嗰、那個嗰、那個過程係點啦。嗱，我哋喺香港，我自己去駕駛學院，一上車嗰、那個師傅已經同你講啦，乜都唔講，先同你講咗咩叫駕駛態度先。喺條馬路上面，你個駕駛態度應該點樣嘅？即係見到乜嘢，做到乜嘢？一定要講呢樣嘢。台灣我唔知道有冇呢啲所謂心理輔導啦。 講還講咗，香港人揸車即係駕駛態度非常之惡劣 嘅。基本上都係如果相比台灣嚟講咧，香港嘅駕駛態度係好嘅，即係都叫做，因為罰得嚴啦，這個當然是啦，不准爬頭嗰啲，你又不准爬頭，你雙白線你就唔敢，你大部分你都唔敢喐噶啦。台灣唔係噶嘛， 自由奔 放，白線 自由奔放啦， 參考啊， 小心左右， 參考。 然後冇人就雙白線都過人頭啦，話知你啦，不准 U turn， 喂，我為咗方便，我 U turn 先啦，前面冇車，後面又冇車，隔離冇車，我做咩唔 U turn 咗咁笨，兜到咁老遠先至 U turn， 冇理由啊嘛。 高速公路掉頭 啦，同埋一個咧係常見交通意外係乜嘢咧？就是機車引致機車交通意外是什麼呢？司機停車，路邊停車望都不望，打開車門，整輛機車就被他罵了下來。 我都試過幾乎中招的、我停一次而已，幸好就 但那些片的立論就是覺得是那些車門開車門的不對，還是覺得是 一定開車門的不對的啦。 不你不看看後面有沒有車你才 開車門，是不是？那個機車撞埋去就機車撲街啫。如果那個大貨車走埋，那你整架車 車門沒了啦。 不止啊，你將個片直成架車都兜圈啦，是吧？你 一撞落個車門，整架車兜圈，連你都不知道掉咗邊啦，是不是？即是這些我哋自己香港落車，譬如左邊落車、右邊落車，我哋都話睇睇後面有冇車先，都自己意識同埋其他嘅人都會提你嘅。呢、這個就係即係你使用道路時個態度，你個心理上 已經有咩啦？而家係考牌嘅時候咧，佢加多項就係兩段開門，係即係要跟住你先開少少望一望，冇車先開曬，咁係其中一個考試嘅環節。如果你做唔到就 而家已經叫嚴格咗，以前考牌考牌簡單到。考牌嗰陣啲人都衝紅燈噶，咁你話 點咩？定案咯， 當然衝紅燈係一定唔過嘅。咁但係啲人考緊牌噶嘛，你都冇理由考緊牌都仲衝紅燈。 你都留心少少啦， 係咯，嗰啲態度可以係幾咁得人驚 咯。咁啊嗱，咁即係變咗就嗱，其實台灣嚟講台北就交通就好方便嘅嚇，即係我都知道，即係台基本上你捷運。去到邊嘅好多站，咁你當然你話喂，我要一落車就都唔想行嘅，咁你梗係揸車啦最好啦，係咪？咁你話你一落車行幾分鐘到屋企咧，基本上好多都達到呢個目的㗎啦，咁啊行就都冇乜啦，係咪？咁你中意我中意行路嘅，咁其實好多個站我都譬如我成日都行㗎啦，我捷運我喺我屋企行到去良景啊，行到去屯門醫院我都咁行㗎啦，行九個字其實九個字又唔好遠啫，咁但係喺台灣嚟講就似乎都唔係好中意行啊啲人，因為有電單車嘛，幾步路出去可能街口嗰度。唔知道買包乜嘢，佢都要揸架電單車去嘅，即係一行唔習慣嘅。 咁阿謝公啦，好似你又似下有啲台灣遊咁樣係咪啊？ 係啊。 咁其實都想呼籲一下大家啦，即係去到台灣咧，咁因為大家去玩啊嘛，就不論自駕遊更加要小心啦。就算但係你行人咧，你即係。你過馬路，你又記住啊！唔該，即係紅綠燈咧，係參考啊！即係你望住你過馬路，一定要守嗰個交通燈啦。但係最緊要再望清楚啲車又係咪停定俾你過啊！你唔好以為哦，你嗰邊紅燈啊，你行人綠燈你就行得啦，因為有啲地方係。 一個轉彎都可以轉彎的， 台灣很多人都擔心。 有些地方就得，有些地方不得的，你真的不知道哪個地方得，哪些地方不得。 總之就你過馬路的時候，綠燈過馬路，你都看看即個彎位那裡有沒有轉彎，因為那些車都轉，雖然它一般來說轉彎都很慢的，但是你都不知道，有些傻的嘛，大佬，他瞌眼瞓，佢日 走。有時 A 柱頂到頂到咁樣。 所以即係阿張啱講話，即係台灣嘅綠紅綠燈係參考咧，我覺得都係啱嘅，即係大家唔好諗住香港綠燈咧，你過就基本上即係咁，即係除非有啲無失鬼嘅啫。一般嚟講，你真係直行直過就冇人理你㗎啦，亦都唔會有車無啦啦出嚟嘅。台灣又唔係嘅，台灣咧有啲真係疏疏地嘅嗰啲，即係見到佢自己係紅燈，你係綠燈，佢都照。諗住即係我喺你前，即係我快過你，或者我喺你後邊，係嘛？你行咗去啦，我喺你後邊，咁估計你會出，你會過咗佢架車，咪過咗佢我架車先過嘅。但有時估計嘢唔得噶嘛。 喺舊年啊，舊年有個朋友個仔咁喺緬甸去台灣，佢諗住咧頭都係留一個月左右，但係唔夠嚟三個禮拜俾車撞死咗，就係有個啲大貨車衝燈， 咁啊結果留一世。 係啊。 咁同埋仲有啲高手咧，即係頭先阿謝公所講話轉彎啊，應該係收油嘅。佢見到有人咧，佢可能想剎車嘅，結果係踩油咯。佢想刹车，结果踩油啊！咁样扮咁样做， 唔可以再讲呢个话题，我越嚟越听就越恐怖，觉得 系啊。 咁嗱，啱有个啊，旧年年底有个例子，以前前立委啊，前桥选立委吴维祖咧，就系咁啦。佢啊行斑马线绿灯，结果咧喺嗰边有条。有就應該是左轉，即佢係俾人影到條片擺咗上 YouTube， 佢 download 翻條片落嚟做證據，否則嘅話咧，佢都即係佢係俾架車撞到成個人凌空再搭翻落嚟， 係咩？咁係啊，未有所聞喎， 未有所聞啊， 係啊， 我前即係應該舊年嘅事嚟㗎啦，舊年十一月到咧，咁佢翻台灣探仔啊嘛，即係直情成個人拋離咗地面，跟住搭翻落嚟， 冇乜嘢啊。 冇咩就睇醫生啦，咁而家要就要嗰度僆仔嚟嘅，叫佢賠13万，因為佢又要睇醫生啊，又律師費啊，諸如此類。嗰個僆仔話：我湊夠都係都唔知8万9万，咁而家都算啦，8万9万都算啦。僆仔你坐得佢咩啫？ 買埋架車賠咯。 賠曬都咁多啦，大佬，係嘛？咁佢嗰邊嘅保險又唔知賠50000咁樣，加埋，總之佢哋湊夠埋，總之 不過就大家唔好諗住人哋賠依樣啦，即係好話唔好聽，即係有時賠咗唔係你享受噶嘛，你係咪啊？即係總之咧，即係 安全第一。 總之就台灣過馬路就小心啦，同埋咧。左右啊，呢個都係好大問題。 特別而家香港就興啲自駕遊啦，咁去台灣咁樣，人生路不熟，咁嗰邊啲馬路又闊又盛，大家一個唔為意就一定係好開心啊，過咗啲嘅啦。 係咁啊，即係自駕遊，我兩次去台灣都自駕遊啦，咁其實都係揸車又幾辛苦嘅咁所以呢次我哋五月個團咧就唔自駕遊啦，交俾梁社搞啦，因為自駕遊係。當然好舒服啦，自駕遊最大問題就係你夜晚，因為嗰啲，如果你參加糧團或者你係租車租埋司機嘅話，個司機揸8个10个钟嘅啫嘛，佢要收工噶啦嘛。咁你夜晚上去邊度就比較困難啲。咁你自駕遊又唔係喎，我中意凌晨2点钟我揸架車去都仲得啊嘛。 幾好噶，幾輕鬆噶，你坐嗰個。 係，但係個問題就揸車真係好辛苦啊。咁我哋呢次就決定。自駕遊啦嚇，咁啊，所以就自駕遊有自駕遊樂趣啦嚇，咁但係都要安全啦，因為舊年舊係咪舊年嚇？舊年咁我哋咁阿傑大又話未去過呢個 清境 啊嘛，咁我哋就去廬山，即係廬山下邊，即係清境下邊啦， 廬山温泉 嚇，咁啊又自駕遊啦，睇住嗰個 GPS 周圍去啦，咁啊，咁啊唔知去到某個點。咁我哋主持啊宋主委就話：，等我嚟揸。咁佢真係想揸，佢一上到一零太，佢根本左右分唔到啊！前面有個電單車就衝埋嚟，大家殺個電單車，嗰個女仔揸電單車撞埋個山嗰度添，即係唔係啱啱嗨到個山啦，唔係撞。佢仲鬧人喎，宋主委仲鬧：，我搞錯你點揸車嘅？咁人哋話：，喂，呢條線唔係你嘅，大佬。啊，咁即係。 你一上到車你的意識就是左右分不到的了， 所以阿傑大好像都不是鼓勵人家自駕遊，是不是？ 絕對不鼓勵， 因為都是始終人生路不熟，你要看 GPS， 因為你要顧很多東西，還有 GPS 呢很笨的，前面600米轉左，因為去到又說跟住佢又話俾你轉右喎，嗰個 GPS 唔知點解。 呢啲高科技嘢你唔識嘅啦，好咁啊！高科技我哋下一節翻嚟再傾。 好。